近日，涿州市民政局深入窦庄镇七个村开展暖心行动，切实做好贫困户对口帮扶工作，为贫困户积极谋划小微扶贫项目，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。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，今天晴，白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，夜间最低气温-7摄氏度。我是冯博，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。 切实增强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。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。 我要的只是你在我身边。 Yeah.

竟难拥有，只愿今生别再放手。曾经失去更珍惜拥有，只愿今生别再放手。 蓝色、橘色、紫色，满着霓虹，点缀荒凉的夜空，被音乐拉夜夜的你我，祝福凝结空气中，几年几夜几天几个秋冬，越酸越让人失落，你的地址从此是自由，你说你不愿再回头，我静静地想想你的脆弱，也想你温柔的笑容，是什么伤痛让你变好多，两个人什么不能说，我在街头你在天，越酸越让人失落，当你的心愿已在降落，我会守在这片土地等

心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我在全无开忘了你。 开创新时代，迈上新征程，同心共筑中国梦。畅享涿州系列原创歌曲展播。 我在这里出生，我在这里长大，我爱这个地方，这里是我的家。 你守望千年，凝成了一幅画。你一路走来，留下美名传天下。眼前的巍巍双塔，心中的独炕人家。让松花天走一走，我的家如诗如画。少动人的故事出自我的家。你自信走来，年轻步伐，你满怀豪情，建设我们幸福的家。眼前绿浪千里，梦里七彩云霞。骏马河边走一走，我的家风景如画。心之城美如画，文明之风拂动我的脸颊。舒心舒怀，笑脸如花，好一片气象万千，气象万千我的家。拂动着我的脸颊，啊，舒心舒怀，笑脸如花，好一片气象万千，气象万千我的家。 我在这里出生，我在这里长大，我爱这个地方，这里是